关注。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政治家张九龄的诗作《东湖林范见王司马》。南土秋虽半，东湖草未黄。聊城风日好，来饭寄荷香。兰棹无劳宿，菱歌不厌长。忽怀经络去，南雨共清光。诗歌起首写道，南方的秋天已经过半，而东湖一带的草仍然没有泛黄，于是趁着天光正好来东湖上泛舟游赏。因为是悠闲的游赏，所以船不用划得太快，而歌女们也尽可以慢慢歌唱。本诗的题目名为《东湖林范见王司马》，已经点明了这是一首送别诗，所以诗的最后两句才引出诗人的感慨。当你返回京城以后，就难与我再一同共享这悠闲的时光了。本诗的题目中提到的东湖，位于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中心城区，这里的湖水面积是杭州西湖的六倍，由于地处武汉市武昌东部，因而得名为东湖。从古至今，这里都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古时候，屈原、李白、杜牧、苏轼等多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诗篇。如今的东湖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听涛、磨山、落雁、吹笛和湖北省博物馆五个片区组成的旅游风景区。这里湖岸曲折，港岔交错，碧波万顷，青山环绕，小岛星罗棋布。除此之外，东湖地区还建有国家湿地公园以及13个专属类植物园，分别种植了大量的梅花、荷花和樱花等植物，因而不同的时节各种花卉轮流绽放。另外，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就坐落在东湖湖畔，更为这片千年风景胜地提供了一抹别样的风景。本诗作者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诗人，他曾经做到中书令一职，为著名的开元盛世做过卓越贡献。可惜晚年时，他受权臣李林甫迫害，最终被贬为荆州长史，任所恰好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这才使得他以泛游东湖留诗饯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张九龄被贬出京，但他丝毫没有纵情山水，忘却国家大事。相反，在荆州任上，他向朝廷推荐了孟浩然、王维等多位人才，包括杜甫、王维等人在内，都曾经留下了赞美他的诗篇，以至于后人称赞张九龄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位名相。那么，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位名相的诗作。南土秋虽半， 东湖草未黄，聊城风日好，来饭寄荷香。兰棹无劳素，菱歌不厌长。忽怀经络去，南雨共清光。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陈寒，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 想要

这个酸疼的症状就会加重。而且如果你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如果你劳累了，这个腰疼会明显的加重。再往后发展，即使说你没有影响这个腰，就是天气在变化，说阴天了，要下雨了，这个腰疼也会加重。但实际上这就是腰肌劳损。那我们说腰肌劳损的初期只是在局部出现问题，那久而久之它会影响这个人的骨骼，因为它发生在这个腰底关节。怎么影响骨骼呢？这个腰肌劳损以后啊，这腰部的肌肉是硬的，所以这人感觉到的是这个腰这儿酸疼，是不是？但是你用手摸上去的话，你就觉得这块腰部的这个肌肉啊，它是一块死肉，它长期的处于一种痉挛的状态，痉挛就是抽抽了，它都拘在一起了，长期的肌肉的这种痉挛牵拉了人体的骨骼，使这个脊柱发生了改变。发生的是什么改变呢？脊柱侧弯，也就是说把这个骨骼给拉弯了，因为它长期处于一种收缩痉挛的一种状态。正是因为把这个脊柱拉弯了，所以在腰疼的基础之上又加上了腿也疼了。而人身体的脊椎实际上是一根，虽然是由很多块骨组成的，有胸椎，有颈椎，有腰椎，有底椎，但是它毕竟是难兄难弟。所以我们会在临床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凡是腰椎逐渐发生侧弯引起的腰疼的，很多人都伴有颈椎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腰这拉弯了，那人体要平衡他没办法，他得找一个动态平衡，所以怎么办？腰椎往这边弯，那颈椎就往那边弯，他去找旗儿。所以这是人体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我们会临床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颈椎病的人好几年以后好多人都有腰椎病，那腰椎病的人好几年以后好多人都有颈椎病。那这就是因为人体它自我调节，你往那边歪我就往这边歪，它怎么也得平衡啊，因为平衡最重要，要不然的话你走路都是跑偏的，动不动就摔跤。所以这个腰肌劳损尽量的在肌肉僵硬收缩拘挛之前，别让它影响脊柱的正常的状态，或刚影响了一个地儿，别让它影响另外一个地儿。所以越早解决越容易早见到效果，防止它把这个事态扩大。那为什么会发生腰肌劳损呢？实际上腰啊是人体承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所以我们把这个脊椎拿出来看看，我们看这个脊椎的模型，你都能知道这个脊椎当中腰椎是最粗大的。为什么？因为腰底关节是人体承受重力的一个大关节，是人体承受重力的主要部位。而腰不光要承受重力，它还得活动呢，对不对？你不得前仰后合，对不对？你不得左顾右盼，对不对啊？你不得弯腰低头，对不对啊？所以它是在运动当中承受的重力，这就更显着它的责任重大。那现在呢，承受的力量大也容易受到相应的伤害，所以这个腰椎在人过度疲劳没有休息好以后，一直一直就积攒积攒。为什么叫劳损呢？疲劳劳累逐渐积攒起来，出现了损伤，那叫腰肌劳损。那腰肌劳损以后，腰部的肌肉就开始紧绷了，后背的肌肉也开始紧绷了，这样日积月累，一点一点的产生的是无菌性的炎症。它不是细菌感染，但是它是一种非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刺激了神经末梢，就会引起疼痛，于是这个腰疼就爆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腰肌劳损的人走路速度明显的比正常人要慢，而且你说掉个东西要说弯腰给捡起来，好，这腰肌劳损的人就觉得掉的这个东西啊离自己特别远， 他得扶着点东西，慢慢一点点毛腰，毛不下去就屈腿，对不对啊？所以这都是长期的工作的姿势不正确。一是长期保证一个姿势，一直坐着就不动，慢慢慢慢的这个肌肉僵直了，出现了腰肌劳损。还有一个就是腰部出现的软组织的损伤，治疗不当或者就没治。有的人就是腰伤了以后随随便便贴个膏药吧，或者热敷热敷吧，没有感觉了他就认为好了，实际上没有完全消除的时候，有的慢慢慢慢的就落下病根了。一旦当人体上了岁数了，这些问题就全浮出水面了，全显出来了。所以这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到晚年显出来了。所以临床呢，很多的大夫都知道病人腰疼大夫头疼。为什么呢？病人为什么一腰疼大夫就头疼呢？是因为腰疼的病人多，腰疼不太好解决。那实际上为什么这个腰部的肌肉要逐渐的变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种自然规律，就跟我们住的房屋一样。我们住的房屋分成承重墙和不是承重墙，只是打个隔断。那人的身体呢，刚才说过，尤其是人的腰，既要承受很重的重量，这就靠腰椎去支撑，又要有灵活度，你得扭腰，对不对？你得弯腰。哎，这就是腰的肌肉，它产生了一种灵活状态。但现在呢，腰椎的支撑力会越来越下降，腰部的肌肉受到了损伤。那既然支撑力下降了，腰部的肌肉就得变硬，帮助腰椎去支撑。这就像原来所说的，这是承重墙，那个是隔离墙。现在承重墙支不住的时候，隔离墙也得上，也得帮着去承重去。所以时间一长，腰部的肌肉只能变得越来越硬，才能够起到一个维护的作用。但是你维护的再好，也没有腰椎支撑的力量足，对吧？所以就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那现在已经落了毛病了，第一，要尽量的睡硬板床。第二，注意腰部的保暖，做一个宽厚的腰带，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穿一个比较厚的裤子，这样能够把腰保护起来，防止受风寒的伤害。因为腰这儿一出现劳损，一出现衰弱，风寒就容易钻进来。第三，就是从内部想办法。怎么从内部想办法呢？很多人都是在外面去按摩呀，去热敷啊，去烤电呢。实际上我们观察一种自然现象，就是一块土地你长时间的不浇水，这块土地就板结了，就变硬了。那好，现在为什么腰逐渐变硬了呢？古人云，腰为肾之府，那也就是说腰里面住的是人的肾功能。肾的功能通过气血滋养人的腰，使腰柔软灵活。那当肾功能虚弱的时候，它的气血不足，不足以滋养人的腰，这个腰就会逐渐出现肌肉发硬。这就像长时间不浇水的土地一样，都变硬了，都板结了。所以源自于肾功能提前的虚弱，再加上外界的过度的劳累损伤以后落下的病根，内外结合所导致了腰肌劳损。那如果说肾功能强壮，滋养这个腰腿功能到位，外面的劳累一般的情况下人是能够承受的，即使受了损伤人也是可以很快就修复好的。但关键是现在肾功能在里面出现了先虚弱的一种状态，所以在外面不禁劳累，也不禁损伤，而落下病根。那明白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外在的热敷按摩贴膏药都只能解决一时，真正想彻底解决，就要通过有效的补肾来解决问题。 那我们说腰肌劳损不是一朝一夕，它的损伤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遇到了这种问题，要想照样发挥补肾的作用，就要增加补肾的力度才行。而血肉有情制品就是在普通的补肾的中草药补肾力度的基础之上，明显的增加了补肾的作用力。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制品，它就是通过增加了补肾的力度来保证发挥补肾的作用时间快，维持的时间持久，保证补肾的作用力强。原因就在于海狗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明显的补益的作用要优于普通的中草药。所以正是因为海狗鞭当中含有的补肾精微物质含量丰富，补充到人体的肾功能当中，就能够使肾获得更充足的气血。肾中的气血充足了，滋养了人的腰，滋养了人的腿，滋养腿的时候觉得腿是轻快的走路，滋养腰以后觉得腰是灵活的，这一滋养才能够带来腰部的肌肉的松缓。而肾功能有着更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肾主骨生髓，当骨髓充足的时候，修复人的腰椎的损伤，这个时候腰椎重新恢复了它的支撑的能力，腰部的肌肉重新恢复了它柔软的状态，这才是一整套解决腰肌劳损的有效措施。所以如果只是在外界暂时的想办法，那只能够解决一时，不能够长久。而通过有效的补肾，既增强了骨质的加强的支撑力，又缓解了腰部紧张拘紧的一种状态，这才是一整套解决腰肌劳损的有效方法方式。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方式能够帮助更多的腰肌劳损的人重新获得柔软的腰部的肌肉，坚实的腰椎的支撑力，从而有一个高质量的健康的生活状态。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雌激素降低的一些表现。那具体雌激素降低呢，有哪些表现呢？雌激素啊，本来是可以使得皮肤保持水分的，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的，以及血液循环的，使得皮肤啊柔嫩细致，而且呢将脂肪呢选择性的集中在女性的这个腹部啊、大腿啊、乳房啊、臀部啊，这个就是保持了一个女性的身材的优美，产生而且维持女性的第二的性征。所以雌激素对于女性来说，那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它就是我们内分泌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激素。雌激素低会出现什么个情况？首先 咱们体内是一个系统的平衡的，那么雌激素低了以后会导致体内内分泌系统整个这个系统就出现混乱，而且呢在这个时候由于内分泌系统混乱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就表现出来各种莫名其妙的疾病，会加快了人的这个衰老的速度。第二个呢，精神方面，精神症状啊表现异常，那你这个时候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烦躁啊、易怒啊、易哭啊，这个疲乏呀，皮肤有一个易走感的感觉，那这个是精神方面的。那么这个精神方面的呢，这个就表现出来呀，因为雌激素降低了，就是出现这种异常的，尤其焦虑、抑郁、烦躁、易怒、易哭、疲乏，还有呢皮肤出现易走感啊，这个呢就是在很多的女性朋友更年期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这样的这个精神状态，这就是一个雌激素低的表现。还有呢第三种是潮热感，没有任何诱因的情况下头，热呀会从你的胸部向脸部以及呢双上肢迅速的蔓延，而且还会出现心慌啊、出汗啊，有人呢是白天好点，夜间呢这个潮热呀特别厉害，半夜醒来浑身大汗，甚至啊就是把这个直接就盖着的这个被褥呢都感觉到摸摸呀有点湿乎乎的，潮热、夜汗发生的原因也都是雌激素缺乏造成的。导致啊，由于雌激素缺乏导致血管收缩舒张的运动啊是处于一个这个无助的状态，就是说整个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啊失调了，根本就管不住它，最后呢出现了这个潮热、夜汗多。第四个表现是钙流失，钙流失的话更年期的妇女那就自己会有体会的，腰酸啊、腿疼啊、弯腰啊、驼背啊、腿型啊不直了，你腿都伸不直了，你看看外头啊有些老太太的话腿多啊就是弯曲的，而且容易骨折、牙齿松动，这是钙流失的表现，也是雌激素低的表现。第五啊，出现心悸，外界有突然的响动，有时候动静不大也会自己感觉到一阵的心慌，心脏突突突的跳个不停，需要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渐渐的平静下来。做心电图呢，同时在做24小时的心电图试验呢，结果是什么？一切正常。这说明什么？不是你的心脏问题，可是你表现出来这个心悸怎么会出现呢？心慌啊、心悸啊、心脏突突跳啊，那都是因为雌激素低的原因造成的。还有一个情况是雌激素低的是脂肪变厚，身材啊臃肿，你看那个很多的女性朋友到了50岁以后的话呀，身材啊臃肿、虎背、熊腰、大腹便便、腰腹疼、腿完全是一些长得多余的这个赘肉，就是这个脂肪啊就增厚了、变厚了。第七，还表现在女性的阴道啊干湿、弹性差、分泌物少。那当然了，除了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实际上呢女性朋友通过了更年期以后你就会表现出来，还有一些方面比如像记忆力下降啊，这个原因很多了，导致记忆力这个障碍、认知障碍，那么这个就是出现了，也是一种就是说你通过激素的表现出来的混乱、雌激素的减少，就表现出来一个方面。还有出现头晕、心悸、焦虑、性格还古怪、身材还变矮，这就是一个通过了因为雌激素的降低以后人就表现出来是一个初老的，就说是初步的这个老年的这些表现呢都出现了。 由于雌激素的减少，那么由于我们呢内分泌系统的混乱，使得我们神经系统、免疫系统都可以处在一个呢混乱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中间是一个网络，互相影响的，同时还会影响到我们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所以整个这个人体的健康，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时候啊，咱们特别要注意，由于内分泌系统的混乱以后造成我们的健康的一些影响，气血不足啊，自己体内阴阳失调啊，邪肾正衰呀、啊，很多的这个老年性的疾病啊都可以啊找到你头上来了。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一个雌激素的这个降低，内分泌系统啊是处在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都知道它是药食同源，但是呢又可以起到一个调理我们健康的这个作用。灵芝本身就是一个正菌，灵芝酒是轻身不老延年益寿，那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呢更多了，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那当然民间还有很美丽的神话故事。但是呢事实上咱们的历代的医典呢又是把灵芝啊归为于上品，它的排的位置是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上、本草纲目上做记者，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灵芝就起一个扶身固本的作用。那为什么呀？那它主要是它含的有效成分对于我们维护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用啊，促使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平衡啊。灵芝多糖具有增强人的抵抗力、诱导干扰素、强化免疫系统的一个作用。灵芝中间所含的这个三萜类物质就是脂肪酸，有降血糖、有降血压、降血脂，促使我们呢体内的这个起到一个安神止痛降压的作用。另外呢灵芝酸还可以呢这个含有凝血的抑制剂，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的形成，还可以抑制胆固醇的生成，提高血液中间高密度脂蛋白的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量。灵芝中间含有人体所必需的这些微量元素、常量元素，这样的话呢调节体内的免疫系统功能，这个来呀促使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啊处在一个正常的发挥作用的状态。灵芝中间含有的一些微量元素像有机质，可以促进了红细胞携带氧的能力，使得组织器官呢能够获得充足的氧和营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增强各个组织器官内的细胞的正常的代谢，防止细胞的衰老过快，达到抗衰老的目的。灵芝又是起一个双向的调剂的作用的，所以说往往很多人出现女性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好多症状，更年期的症状前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今天谈到的雌激素降低的速度啊太快，一落千丈，雌激素、孕激素，那么整个的这个体内的降低以后，造成我们呢内分泌系统的混乱，内分泌系统混乱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跟免疫系统，影响到 我们整体的健康。而灵芝中间含有的这些有效的成分的条件呢，那整个会促使我们呢，你要说改变我们的生理状况，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让你的体内的雌激素啊，不要这么一落千丈，一下子就说是降了很多。那你现实中间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为什么有人显得不是那么衰老，有人显得未老先衰，好多的症状就出现了，老年性的疾病也出现了，这个怎么表现呢？那个人个体不一样，个人个体不一样的话，也可以因为他自己体内的这个之间的系统的不平衡失调有关系。那么如果能够促使我们内分泌系统啊，能够不是处在混乱的状态，那么雌激素孕激素啊不是那么一落千丈的状态，人体有一个自身的带上的作用，自己可以调的，加上呢这个灵芝的有效成分在您体内起到这个药食同源的作用，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哎，这个时候啊你表现出来的就会啊改善一些。那么所以咱们说这个灵芝啊对于人体的整体调节局部改善呢，还是能够啊起到帮助啊恢复你健康的作用的。灵芝对于人体的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尤其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就是起一个调节的作用。内分泌系统正常了，影响到我们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减少老年性的疾病的发生。咱们说科学的养生啊，就是需要啊，胃病啊先防，你还没有啊得这个病呢，养生就是治胃病，没有得这个病的，通过养精神，以调饮食，练形体，那么整体的这个作用以后，那么整个的人体啊能够达到内环境平衡、阴阳平衡，那么咱们这个就健康多了。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投降抗战胜利的锣鼓还在回响，废弃工厂却惊现神秘铁箱。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把这箱砸开， 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引得日本特工神秘人物冒死前来争夺？ 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地图， 埋藏千年的国之瑰宝甲骨， 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他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 颠沛流离百年为何再次现身？ 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 国之瑰宝，无价文物，命运将会怎样？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甲骨遗踪。